22: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3号周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可以理解，一般听一首歌听得入神，可能就会等它结束了， 是 还得反应半晌才能觉得，哎呦，对对对对，下面还有事要干啊，这种感觉。好，我就是带来这首相当不错的这首歌曲的工作男左叶谦，这首歌曲来自南方女士。这歌的名字呢也特别好，名字叫做你看起来不错 You look good， 不是这个自己夸自己带来的歌曲不错， You look good， 这个感觉哈 So good， 相当的自信。好的，各位朋友，我们的这个正宗的男左女右哈原始版本的这个配搭呢，在周一的晚上，昨天呢没有出现啊，所以今天晚上呢就上线了， 开始了。 而且呢此时此刻北京的天气呢确实如照片中叶谦的这个 look 能体现出来， 稍稍给点措施啊。 是，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来看一下叶谦今天晚上的造型，同时呢也可以争抢一下1662红。今天呢对于我而言 是过了生日的第一天，是又大了一岁的第一天， 别闹， 是往第45个年头迈进的第一天，是吧？ 你的心情总在飞，什么事都想去追，想抓住一点安慰。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你的心那么脆，一碰就会碎，经不起一点风吹。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而孤单的滋味谁都要面对，不只是你我会感觉到疲惫。 新的一岁，希望当你孤单的时候还会想起夜里的电台，会想起我们在这里。 对，喝汽水，喝汽水，大家一起来喝汽水，喝着汽水听这首歌最对味儿。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啊？这个问题呢，每当这个歌一唱出来之后，我可能也问自己了哈。不重要了啊，今天晚上呢，我们要选出一位1662红陪我们一起呢工作两个小时，在24点，也是全新的一天到来之际呢，就可以下班了哈。 是，这是一个周二的晚上啊， 是， 就不要有错觉，不是周一的晚上。 嗯哼，而且呢，我也说了哈，16号呢又将有今年最后一次水星逆行 啊，从16号开始。 对，但是这段时间已经有前期的这个征兆了哈，看到很多小伙伴都是心情不太好，可能工作上的情绪， 对 啊，情感的一些波折啊，等等等等。 在这之前，立冬是立冬嘛，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想起故人烧寒衣的这么一个环节，也会让大家有一些唏嘘，有一些难受的那种意味。 同时一年走进尾声了，其实也是我们就像跑这个长跑一样哈，到了最后可能也是体能下降最严重的时刻了，时刻了。 是，有的时候也会小自放逸一下，就是说哎呀反正也到年底了，喝吧啊！哎呦，坏了！ 是的， 那个又喝高了一下，还没到年底呢，啊，身体又给喝光，喝高了两次。 借酒消愁，愁更愁啊！我们鼓励喝一些开心的啊，小酌怡情的酒， 是， 好不好？所以呢，不要用这些方式呢来排遣这个目前的状态。 男人喝酒是这样，越喝越高兴，他就止不住啊，然后总想再来一扎，然后或者是再来一两杯什么的这种啊，再开一瓶。 女人不是吗？ 女人还好吧，我觉得。大多数他还就是说还会有求饶。 姐妹们喝酒前你看到了吗？ 姐妹们多少他会有那种求饶跟矜持的，因为而且这是允许的。 你是不是没跟东北姐妹们喝过酒？ 哦，那个我宁可跟北京男人们喝酒。7 years of deafness will divide you in two. First change the bite. Drinking urban bile. I don't need a thing to keep me on this road I'm on. A teacher died from common lies of mine. Earth ain't forbidden. Ramparts fall into a dream that looks like me. Find another buyer who will take away. I'll beat you till you tell me you forgive the signs. Feed the dogs and tell me why. Bursting abide.I don't need a thing. Golander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Forgiven， Forgiven 就是他的这个乐队的名字啊，叫做 Skolander， 然后他的歌曲的名字叫做 Forgiven。没无人叫好，无人响应，其实没有。 这刚才我想告诉你啊，这个两个人搭档节目哈，如果说彼此没有默契，或者说聊天的这个氛围很差的话哈，就会造成就是这样。 一这个效果就是。你会带着大家觉得你可能对此歌无感，很消极。第二呢，你是绝对是那个 没意思， 跑题不就是说没在这儿，心就不在这儿，对。 不行，不能六号哈。今天晚上的红人呢已经挑选出来了，但我刚刚想说，这首歌其实挺让人情绪有点低落的 啊。这个 我呢刚才刚说了，当你悲伤你会想起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我就想起 Scotland。 我好不容易把大家叫进来了，然后你。给一些冷言冷语冷茶冷饭的感觉， 有的人很喜欢这类歌曲，他这种意境啊还是很高的，很美的。 但你看你今天戴个口罩 啊， 也知道天气不好啊，天气不好的时候这种歌曲呢就会让人的心更有心灰意冷啊。你看心灰啊， 是 心灰意冷的感觉， 辉煌的灰吗？ 不就是我那灰毛衣的灰啊。 哦， 行，这个歌已经过去了啊，有很多事情呢它都是一个时间的点啊，事情也是一样，歌也是一样， 是 歌可能四分钟就过去了，你现在糟糕的状态呢大概也是四天后啊。 别因为这个糟糕，别因为天气或者是一个什么有人的一个错误的冷言冷语，一个错误的时间出现的一句错误的冷言冷语而让自己更加难受，这个是为别人犯的错误而惩罚自己，是吧？不值当， 别拿别人错误惩罚自己。 对， 还好呢，男左女右听友都是心宽体盘啊，都是那种大心大肺啊，大肝儿啊，不会那个在很多事情上的 喝酒喝多了 纠结， 脂肪肝呢， 不会纠结的啊。目前呢，红人我已经给他发了红人卡，他可真的挺红的，因为在我上一档节目当中他就点歌成功了。 杰森，哎呦，真好听这小歌。 杰森小五哥， 对，这小名字你看起的啊。 杰森 小五哥，你看看。 他今天说他朋友好像要离开北京了，然后呢为他点了一首歌曲。今天晚上呢既然这个状态这么好，那就延续下去哈。 真是挺。 拜托你担当红人。然后让我们的小树长得越来越高。 哎，拜托了，周二了啊，其实是周二晚上，一个北京雾霾天灰蒙蒙的晚上，看看大家能不能热闹起来。听这歌好像不太能热闹起来。 你刚才那个好到哪去吗？ 我那个是真的往下拖。 看见远处那块岩石了吗？在潮汐中沉默地屹立着，像一个誓言永不哭泣，那就是我，是的，那就是我。可现在当你走进了我的生命，我再也不像他那样坚定，即使一滴悄然飘落的小雨也会让我不住地流下眼泪。是我存在的意义，我如此爱你，因此我站在这里。潮汐中孤独地凝望着，像一座雕像 永不破碎，那就像我，是的，那就像我。可现在当你出现在我的梦里，我再也不像他那样坚强，即使一颗悄然划过的流星，也会使我莫名的开始哭泣。我如此爱你，这是我存在的意义。 来自汪峰演唱的《我如此爱你》， 真是深情款款啊。 对啊，既然今天晚上带着这种雾蒙蒙的感觉哈，就是给人的意境就像自己在一个 MV 当中哈， 对， 是时候表达一些深情厚谊了哈。 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把这种情绪一直一味的这么贯穿整个两个小时。 对， 不行不行 啊！打住！ 我们的口号是，如果觉得天很灰，我必须捡到小姐妹。待会儿我就 弄起来哈， 我就能捡到小姐妹啊！ 行，11月呢也已经开始过半了哈，大家的生活呢也是有许多的，因为房间里有了暖气。觉不觉得是不是 相当的热？ 对，相当的。其实这个状态已经跟冬天这个完全衔接起来了。而且你知道吗？昨天北京就很暖和，我就毅然决然的把秋裤脱掉了啊！今天我还是没有穿秋裤， 那你真的失算了啊！你可失算了。 今天不冷啊， 今天有点阴啊， 阴但不冷。 好， 心里满满的来自听友给予我的爱和祝福， 是这么个暖和过来， 是真的。昨天 可以不吃饭， 非常开心哈。 是， 虽然说年龄大了啊，这个感动的点就更低了。可是还是觉得有一份职业哈，可以让你和那么多陌生人，以这样声音的方式建立一种虽然不见面，但是还是非常非常深情的关系，那种深情就像你远方亲戚一样。 哎呀， 对吧， 你还是那种保有着每次生日都要有一些仪式感跟祝福的那种人。 是，我发现你们男人好像对这件事情都很不理解。 对，我还是觉得这个生日嘛，好像 都那么大岁数， 对， 过了40多次 是，而且 还那么有劲头。 而且生日那天你就更有意义的是，你通报一下自己的父母啊，如果都在的话啊，有哪位老家， 对，争取和他们在一起过。我也确实是做到了啊，和家人在一起吃的晚饭，然后你再去跟其他小伙伴去玩嘛， 对， 对不对？ 这样就对了， 然后你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嘛，对不对？ 你还有那么大精神头呢？ 哎呀，昨天跟我的老姐妹们， 好，如果觉得天很灰，必须捡到小姐妹。好，捡到小姐妹，这首歌叫做 Running Out， 跑出去，跑出去，跑起来。No use to no one else.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由大卫·科尔执导、罗温·艾金森主演的动作喜剧系列电影《憨豆特工三》于今天发布了重装重启片段，曾让世界爆笑的憨豆特工重返皇家特工行列。这次的强尼无视众多高科技产品，开着复古版的阿斯顿马丁开启了新一轮的冒险。憨豆特工三将于11月23号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再来看人见人恨的恶霸老师，因对抗老师建立起革命友谊的同窗，风靡一时的 disco 舞曲，都是80年代青春与情感的载体。这些载体被融入了新影片《我们最好的时光》中。近日，这部电影正式宣布定档12月28号，由于谦主演，并发布霸道老师版定档海报及定档预告。同样发布概念版海报的还有电影《手机狂想》，宣布定档12月29号。该片改编自意大利高分电影《完美陌生人》，讲述了7位好友在聚餐时玩了一个公开手机里所有内容的刺激游戏，分享收到的每一条讯息而暴露层层秘密的故事。电影主创尚未曝光。最后再来看由阿米尔汗主演的印度暴徒连创印度影史的新纪录，单日狂揽5亿卢比，刷新印度电影单日本土票房最高纪录。该片有望引进中国，故事背景设定在19世纪30年代的印度，讲述了一个江湖骗子的坎坷人生。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12点34分52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3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周二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哎，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为什么今天看到很多听友情绪有点低落？怎么有一个那么重要的原因被我忽略掉了呢？ 因为你刚过完生日。 No， 因为双11刚刚过完。 啊，你说的那个嗨劲儿刚下来了，掉劲儿了， 花了太多钱。 是是是是， 是有一点从那个兴奋哈，一下子到平静了。 对， 然后开始等待快递。发现好像自己的这个当时的那个冲动啊， 漫漫长路上现在。 哎，对对对，有点那个架势哈，所以就会觉得有点低落了。 对， 不要这样哈，既然是自己点的购物车啊，是自己点的交付啊，无论如何都要把它撑过去。 而且你一定要说自己好选择啊，这个比平常价钱要低多了。 对、啊、 多好啊，秒抢多棒啊。 反正我是一个都没抢着， 说自己说服自己给自己唱唱喜歌。 我如果要是不交定金的话，我在双11的凌晨大概就是全军覆没的。就这么差劲、 啊、让大家的双11全军覆没感天长地久啊。 好吧，此时此刻呢，先忘却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哈。小五哥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听听 好 野谦今天晚上带来的不知道有没有韩美的冷笑话。 说这事儿啊，他还真 人家跟我说这是一真事儿，在人家那个校园时期发生的啊。然后呢，我是不知真伪，但是呢，我说但防一说啊，不妨给大家说说。今天没有韩梅，说他在校园期间呢，有这么一真事儿：操场上啊，有对情侣在散步。哎，这个男生是一米九几啊，穿着黑色的羽绒服，那是又高又瘦又帅。女生呢一米五五啊，穿着红色的羽绒服啊，这一对儿啊。然后这时候呢，这个广播里就传来了教导主任的声音啊，喂喂，操场上那个穿黑色羽绒服的男生不上课，你提着红色暖水瓶在操场上瞎转悠什么？ Should be dead. I can see lights in front of me. I believe my best days are ahead. I can see lights in front of me. Oh Jesus, if I'm still your friend, what the hell you got for me? I gotta get out from under my bed to see again lights in front of me. Hey, I've been waiting to get home a long time. 教导主任眼神不太好啊，眼神不太好，就不要老观望操场上的。 你们这个太不懂了，人家这叫最萌身高差情侣。 对对对 对, 对， 这是很娇小来着。 是是，再说人家都大男大女了嘛，是吧？你就管人家呢，是吧？让你好好散步，天冷了穿个暖水袋，穿提个暖水瓶散步，你管不着人家。对， 好了，这个冷笑话就过去了啊。嗯，我不太相信现实中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是是是， 我相信有1米9和1米5的恋人， 那 我不相信这个有这么非要半夜要跟人家说这个说那个的教导主任。 比比皆是啊，1米9跟1米5的 恋情。对啊，很正常。其实真爱是可以突破太多的。 是， 好了，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有一篇非常深情的暖文章啊，这篇文章那可真的深情去了啊。那你们听完以后啊， 那么深情， 你们都不禁想想你身边的那位恋人，你们在一起能够相遇多不容易，厉不厉害？ 你这个意思就是又是几千年的那个修炼的回头回眸是吗？哎，那个感觉是吧？ 差不多，差不多， 好， 差不多。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若无相欠怎会相见。我们的一生中会遇到过826,353人，会打招呼的是39,778人，会和3619人熟悉，会和275人相近，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从出生开始，我们就不断地在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而有的人不过匆匆一瞥，有的人在生命里兜兜转转又离开了，也有些人就此相伴一生。这一辈子相识不过百或千人，相知不过数人，相守也就一人。能从地球的亿万人之中认识彼此，就已是一场莫大的缘分。能够一起遇到一些或是美好或是有趣的事情，更是珍贵。恰好是你，恰好是我，恰好是我们发生的故事。人生的美好正是这一种恰好的相遇，与千千万万人之中没有先一步也没有慢一步，恰好的年岁遇到恰好的人。伸手需要一瞬间，牵手却要很多年。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它的意义，那些来到我们生命里的或欣喜或遗憾，都终成我们漫长岁月里一道道美好的风景。当你回想记忆中曾经出现的那些事，心中涌现的那些悲喜的情绪，每一寸都让人感到生命的鲜活。原来我曾那样爱过，曾那样炙热过。凡事皆有因果，所有的遇见其实都是一场命中注定。若无因缘何以相遇，若无相欠怎会相见。也许是上辈子未能实现的告别，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场不知的缘分牵绊，相遇相见都值得好好惦念。在国外有一对情侣， 先生叫森文，妻子叫海蒂，他们两人有个很奇妙的相遇。其实故事一开始也很普通，7年前当时海蒂新租了一个房子，森文刚好就是上一个租客。交接时，海蒂常向他请教一些电器用法的问题，加上两人又碰巧同一所学校，一来二去也就慢慢的就相识相爱了。去年两人结婚，非常幸福。有一次，海蒂回到娘家的阁楼去找照片，意外地发现小时候自己竟然和森文合过影。原来两人很久以前就遇到过，甚至还是儿时一段时间的玩伴。7年前才相识的人，原来10几年前就曾遇到过，而7年后的重逢彼此都不知道，但是能够再次被吸引爱上对方，从萍水相逢到灵魂伴侣，一切就好像命中注定一般。就好像宝黛初见时的这妹妹我曾见过的。生活里有很多时候也让我们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有好多时刻我常会觉得当下发生的那个场景我好像经历过，但仔细一想，过往却分明没有这样的经历。难不成是一场梦中，还是前世经历？我有个很要好的朋友，我们喜欢一样的书籍，喜欢同一个歌手，会一起在音乐会上大喊大叫，一个眼神就能懂得彼此。说起来我们的认识也很神奇，大学开学前我们在班级的群里互加为好友，两人相谈甚欢，感叹到如果能分配到一个宿舍就好了。没想全班40多个女生，那么小的概率，我们两个竟成了舍友，从此成为彼此一生的挚友。仔细想想，你身边出现的每个人是不是或多或少都有些因缘际会？这世间爱恨情仇皆有缘由，你喜欢上什么就会遇上什么，你遇上什么也可能就喜欢上什么。那些出现在你生命里的人或多或少都会给你带来什么，对的人带来爱和温暖，错的人教会你坚强和成长。所以若遇到让你哭泣的事情，无需太过介怀，它总会过去，也总会带你走向更好的地方。就用感谢你能来，不遗憾你离开的态度去面对生命的遗憾，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场遇见。活在世上，我们难免遇到不如意，难免有争吵忧愁，但细细一想，这何尝不是生命的美好呢？因为相爱才会在意，因为在意才会有争吵。匆匆那年里有一句歌词，我们要藕断丝连，我们要相互亏欠。相爱本身就是一场互相亏欠。比如从小我的父母就经常吵嘴拌架，吵架拌嘴，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总觉得是父母合不来，懂事了才了解，其实这就是他们相爱的方式。母亲虽然嘴巴上嫌弃着父亲把脏衣服随便乱放，但还是会一次次帮他整理好洗干净。父亲身体若是出现一些毛病，母亲就会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父亲出门买东西总会惦记母亲爱吃的芒果。母亲常说，人生就是这样，一辈子磕磕绊绊，换一个人，换一个选择，也不一定会更好，总归要相伴着走下去。年轻的时候 追母亲的人有不少，最后走到一起的是父亲，而也有了我，这就是命运最好的安排。今生能够走到一起，前世定然花了很多力气，而相爱就是一个互相亏欠的过程，亏欠才产生联系，才有了后来的种种故事。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相互取暖，彼此成为默然人间里的温暖，这就是人性中最美好的羁绊。茫茫人海中能够相遇不容易，感谢每一场恰逢其时的相遇。如果有时候美好就如昙花一现那样短暂，那也不要慌张，就记住那个美好的瞬间，珍惜当下每一天，感恩身边陪着你的人。该放下的就让它随风而去，坦然地接受离别，也欣然接受新的相遇。请相信最好的会在恰好的时候如约而至。 浩瀚星海中坚持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暖我好想触摸。 茫茫人海中我与谁相逢，你眼中的温柔是否一切都 好啦，听完这首戚薇还有杨宗纬演唱的《为了遇见你》之后，今天晚上的短文章和冷笑话第二十段的重中之重的环节都已经结束了。 对，结束只是暂时的，嗯，然后回味呢是整宿的，嗯。 你这怎么有点像那个联欢晚会结束的时候啊？ 联欢晚会有谁说过回味是暂时的？不是那个结束是暂时的，回味是整宿的。这你们东北 有可能啊， 东北晚会。 有可能啊，嗯，今天晚上真的在这篇文章之前，我是一个对数字很怕的人，就是我已经数好了，这是8000多少多少啊，800多少。嗯。结果读的时候，我还是突然间就搞不清楚到底是8000多少多少万还是800多少多少万了。 哦。 就是他讲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有可能会遇到多少人，然后呢慢慢的又有多少人就像筛沙子一样哈，留在你的生命当中，最后又有多少人能够走进你的生活里啊，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对吧对，你那个你是越筛越少啊，肯定的， 每个人都这样啊。 那网眼不够大， 就算你现在微信的这个通讯录当中可能你有2000-3000好几千好几百的朋友， 是， 但实际上呢你自己很清楚能够在一起约出来吃饭的有多少人啊，在朋友圈里真的对你发表的东西能够和你互动的啊，甚至说给你点赞的人又有多少呢？ 我完事我发现有很多还都是他不到，他不是僵尸，他是莫名其妙出现的一些貌似疑似朋友的这种人，然后我也不好意思， 伪朋友是吗？ 不好意思问我们是在哪里何时相识。 你就是开通了那个群里面的人员可以加你微信的那个选 项，应该我是把它给毙掉， 对，这些都要屏蔽掉，然后他就没有办法了， 嗯， 所以他可能只能在大群当中圈你，哎，叶谦我要加你微信， 好嘞， 然后我就回复不加 啊，这也行，嗯， 就场面很尴尬， 嗯， 但是这个人他只要想加你微信，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找你，你放心，他会用各种方式最终给你打电话的。 得嘞，嗯，我等着。 哎，我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嘛。好了，22:58了，我们转个身吧。第三十段呢，继续今天晚上的 NZNY。此时此刻，小树已经长到了1.55米喽。 好， 一会儿见。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征集结束，评选开始，关注北京电台北京电视台和北京时间歌唱北京活动官网，歌曲评选请投上你的一票。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 一只手牵着手， 23:5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13号周二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红人到了1662红， 杰森小五哥， 对，他是一个很重情义的汉子哈。 嗯， 他刚才也说了，哎，我朋友圈点赞的都是我们经常运动的，还有互赞，互相鼓励的， 是那 满的正能量啊， 那绝对是，因为这个团队的一些项目，团体的项目是特别有魅力的。我知道，我们那个微信群、微博群是从来不会散的，因为就算是那个球队老久不活动了，已经 老久 慌掉的一个球队了，但是呢，群是不散的啊，情谊都还在的。 是我刚才在他的微博中看到了，原来他们是应该是马拉松群啊，大家都很热衷于跑步哈。目前呢，在微博的世界中，这位朋友啊，毕业于清华大学的朋友啊，他关注了2177位人士。让我们来看一下最新关注的人是谁呢？是钟安莲，钟安莲。再来看看第一个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真的是我啊！ 啊，是！ 天哪，你关注了2000多人， 嫌你，哼！ 不是这个，这刚才我觉得没有表演的成分啊，我的确是刚刚打开你的这个关注栏当中，我能够打败了2176人。占据了第一的位置， 好， 谢谢你，运动男啊！ 这首歌啊，来自 Switchfoot， 名字叫做《Congrats Girl》。 Shadows, the concrete girl, the rock your world to nothing, and they're swimming around again, again, and they're swimming around the concrete girl. Catch your breath like four-leaf clover.Nothing to run from is worse than something. All your fears of nothing, and they're swimming around again, again, and they're swimming around again, again, and they're swimming around. The concrete girl, concrete girl.Girl. Which food 还是一个保有着自己的啊，还是保有着自己那个有一些那种性格的摇滚乐队啊，我们可以管它叫摇滚乐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流行乐队，它还算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一支乐队。那刚才这首歌曲，你看它起的名字叫 Concrete Girl， 什么意思？就是死硬、强硬的女孩。因为 concrete 其实它那个意思是混凝土，混凝土。你想想， 我们说很有个性啊，就是 你这女孩居然是混凝土做的， 女汉子嘛。 嗯，对。 一般这么来， 也就是 这个形容一个女人，她可以干很多事情哈。 是。 不，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已经不再像过去所觉得的、认为的。 嗯。 女人有太多可以她们选择生活的勇气，还有底气，对吗？ 嗯。 他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愿意将自己塑造成什么样的模样，都是他们的自由，不再是说别人规定啊，就女人就得温柔啊， 嗯， 女人就得啊什么相夫教子啊，都不再是那么绝对的一概而论了。 行，如果说就是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孩子到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嗯，不做作业或者是不学习，就家里不辅导学习之前是慈母孝子啊。一开始做作业，一开始 鸡飞狗跳， 就是这种，那你又怎么办？ 都要过程吗？ 嗯， 既然是你需要成长，孩子也需要成长，一起进步。 秋千在荡漾，记忆会随之兴奋，偶尔看到风筝在飞翔，想起未圆的梦想，年年月月我们慢慢成长，却遗忘多少的片段，但偶尔我在别人的脸上会看到你的微笑。我来到回忆里的长廊，让我想起你的温暖。偶尔路边摘下的花瓣是你给我的小浪漫，偶尔对着大海的呐喊是我们年少的轻狂，年年月月我们回头一看，心涌上多少的情感，我偶尔也会偷偷的希望时间像木马回转，我来到回忆里的长廊，看着我们的爱情归于平淡，我们不是不够勇敢，只是脚步乱了就失去方向，年轻总是有点迷惘，当时我们受了伤就太慌张，生命都总是这样，总有一些遗憾，偶尔我会望着月亮，想想如果你就在身旁。 People, is my name on the road? walkie-talkie. I know my clothes are not right. I wish I had my own walkie-talkie that reached to God every night. Everyone needs to be somebody. Like I'm made of eggshell, and it feels like I'm gonna crack. Guest list 就是客人名单，客人的名单是这首歌的名字，来自 Eels、Guest list。 那么今天晚上你想请谁来吃饭，你想请谁来参加您的生日晚宴、想请谁来参加您的舞会，这个讲究一点的都应该有一个客人名单， 提前的一个设计， 是不然你会有一些不速之客、或者是你措手不及之事，就会搅了你的大好的局面。 话说马上就要到很多在冬天里很温暖的一些节日了哈，大家可能就真的会有这些聚会啊，包括一年到头了哈，我们都希望在尾声的时候呢，见见这一年都没有见过啊，没有打卡过的朋友。 对对对， 2018没有打卡过的朋友 是 真的会有很多，就包括我昨天今天收到了很多祝福，同时就我朋友说咱俩在你上一岁没有见过面，确实哈，在北京这样的一座城市当中，有时候因为交通的关系啊等等，可能还就真是以为都活在彼此的微信当中，不需要很麻烦的再见面了。 那你不见面，你就只能在微信里看他最近 PO 的那些朋友圈的照片，然后你能看他现在是什么状态，但是照片你也知道，他不能完全的整个体现他真实状态，是吧？ 但是我觉得聚会这件事情就完全取决于两个人的那种想见的热情度，对吧？都对这个聚会有极大的这种期待的话呢，它成型的可能性就非常高。 聚会里也通常会出现两个人不想见的热情度， 怎么会呢？ 极高的不想见的热情。 对，我之前还说 避之不及那种人。 现在有很多朋友会觉得组织一场聚会哈，不是说像你最初的时候大家没有那么熟悉的时候哎很容易，慢慢的呢可能就会有一个过程了哈。我觉得应该正是这种人与人之间这种线下朋友关系啊，就是线上呢就像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在电商平台买东西， 大家一起是确实热闹，可是呢大家人越多呢越难组织。 对， 这对非常难组织，这就是为什么管理组 群主、 对管理组的人是非常非常 头疼， 一是他得有大刀阔斧坚决的决断力的那种人，他有这种才能的人才能干出这个组织性的工作来，要不然的话你我跟你说你想吧，一个班啊、那时候你们是三四十人对吗？ 50人、 五十人，四五十人，那已经够你们老师够你们班主任一呛了，那时候我觉得 那当然 真是够他一呛了。 对，我觉得其实在这件事情上呢，也要放平心态吧，就是尤其是经过了时间岁月，经过每个人的不同的经历之后，没有办法要求所有的人在一件事情上都投以全部的精力和热情， 是 对吧？你不能说啊，我这么重视，怎么他就那么的觉得无所谓呢？因为大家的追求不再一样了，不是说像过去一样开联欢会都得参加，对不对？ 能把四十多人又聚回来，那简直是 对。 哎，有一个办法，就是班主任出面。就是哎，老师，今天这个聚会也有班主任， 老师都70多岁了， 那我必须去，我打着飞机票我也得去了， 对 对吧？ 当然，其实这东西呢，就是在年底嘛。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聚会啊，一些主题啊，因为今天晚上这位红人呢，他也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以至于他红过两次了。其实我今天有一种直觉， 他也是老红人， 是肯定是改了个名字之类的。 他一来直接啊，第三时段刚进行了一半，已经蹿升到1.58米了，好像是。 他自己就是说了很多，为了这个男左女右这个外场的繁荣啊， 对， 奉献了自己的力量。当然，我觉得既然天气转凉，很多朋友睡得比较早。如果愿意二次红人的朋友呢，我们也欢迎哈。因为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主动热情吧，不要勉强啊。一勉强的事情呢，它总会在过程里挑剔啊。比如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会，不想来不想来，非得让人来。来了之后呢，哎，这怎么酒这家餐厅味道一般呢？ 不，你来了就别再说这话了。 哎，我跟你讲，如果不是一个大家全力以赴都想去融进的聚会，那在细节上就容易给彼此造成一些挑剔的地方。 要不说组织者太难了，管理组织者是最难的。你来了以后，还有真的是还会有这样的同学，还会对此颇有微词，说地方不好了，什么环境不好了，菜品不好了，人员不理想了，这个服务不周到了，什么就反正有这样的啊。这个同学你也不能要求他全班的情商都在一个制高点上，是吧？ 这也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像你这样，或者说要求每个人都能够在过程当中啊，不仅享受其中，还要发挥他的热能，他的那种状态，这个很难的。 但是我坐在这里， 理想化容易让彼此有遗憾哈。 对，我坐在这里，我居然看到他了，哎呦，他跟我想的已经太不一样了。哎呦，我今天我因为他， 哎，你们男生怎么这么多小想法呀？ 不是我们，我刚才所说的都是你们女生出来的声音。 哎，我们就真的没有这个东西，可能我也没有听到吧。 女生经常容易出现 私下里 声音啊，男生是绝对不会出这种声音的。 那你怎么知道呢？ 起码在大局面上是不会出现这种声音的。 是哪些女生跟你私下里聊的吗？ 也许是私下里啊，串个八卦，也许这个是有的，但是不会去搅了那个大局，搅大局面简直太没有情商了啊。 对，哎呀，都一把年纪了哈，而且就算是曾经啊让我们有过这样的缘分，后来如果不珍惜的话也会越来越淡的。 还是珍惜吧。 夜空不沉默，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让今天又沦陷。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无法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相遇守在里面。今夜的月光照在台中，照着我一夜红不成梦，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

如果明天呢有早起啊，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的朋友呢，也可以早一点休息了。如果在路上驾驶的司机师傅呢，也希望你小心驾驶。我们的音乐呢，在这时段将会偏多一些啊。我们两个呢，就不用说那么多了啊。 来，多来些音乐。 首先来听这个时段我带给你的第一首歌。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折磨。他说 去的 CD， 听听那时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你。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 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 唱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深更半夜没有听过这首歌吧，我是指你其他的时间段听过哈，但是在这么深的夜里让王菲还有陈奕迅共同唱了一首《因为爱情》。 你这半夜三更 怎么了？ 这两个歌手鬼力鬼气， 没有 唱好这首歌曲也不容易。 人家其实还会在想到像春晚嘛，对不对？哎，也许就刚刚快要到除夕啊零点的时刻了，大腕云集了，对不对？ 那个时候其实人心其实挺躁动的，因为从小就有 饿了， 不是。就是哎，对，就是有那么一个感觉，就是哎呦，我是看下去啊，我还是去放炮上啊，我还是现在赶紧把饺子给煮了。就是现在一下，你本来之前7:30开始吧，到11:30你都好好的，都特别慵懒的在那看着玩着，忽然到11:30，忽然发现有3-4件事要面临着，就先选择怎么做，先干哪样？哎，对，给孩子穿衣服的，咱先出去看炮，看放炮还是怎么着那种。 在这里呢，就温馨提醒哈，距离2019年的大年三十儿，还有83天， 83天， 也就是这个今年啊、狗年还有83天。 是。 那2019年猪年呢，不仅就是大年除夕那天呢，刚好就是立春 啊。对。 我们也说过了，是2月4号那一天。 立春啊、就是我闺女正好那天又过生日、又。 过春节。 哎，好多年没有遇到 立春。 那你说这个饺子、春饼， 全都在哪天吃呢？ 啊，什么春卷？ 中午吃春饼啊，然后晚上就放炮仗吃饺子，多好的一天呀、 真的值得期待哈。我就觉得这段时间，如果觉得情绪低落的朋友呢，有一个在心理学上哈，就是对于 期待性， 对，一个是期待感，就是倒计时啊，你相信，就像你跟现在这个糟糕日子划清界限一样，你说 对， 给我83天啊，我不，虽然不能绕地球一周哈，但是我可以走出现在的困境。 只要你还在路上，只要你还走着，你就可以就是信心满满，然后期待满满的跟自己说，还有每一步，还有下一步，对吧？ 是，红人呢也发表感慨了哈，夜深了，人静了，即将入睡。希望明天推开窗啊，雾霾会消散。这个在气象学上呢，最起码现在预报是不大可能的。 没风啊，只是降尘不行啊。 然后也对收听广播的听友们说晚安了。 是， 这是他的这个内心的想法。 对， 因为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小树长到了啊，今天晚上非常棒的一个身高，1.8米， 真棒！ 哎呀。 火红的秋也不知道怎么就没头脑的来这么一句啊，就忽然就来这么一句，哎，丽姐嫁人了，就是问句啊，还是问句，是不是丽姐嫁人了？ 这有点像做梦哈，突然间噩梦醒来，然后就说 听说你嫁人了，都是噩梦。嫁人了， 不是，我昨天 他都能嫁人啊， 中午不是说的挺好的吗？我就给大家写了一段我真实的感受哈，我觉得我在42岁的生日，这个感受比我24岁的时候好多了，因为人人都知道你的12岁、24岁、36岁都是你的本命，对不对？ 反过来了， 本命年 还有48岁呢。 对，我就说你的本命年那一年，往往会发生很多不会像其他年份那么平静的一些事情，对吧？所以我说我的42岁比我24岁的时候开心多了，因为那个时候所经历的那些动荡不安，那些突如其来，至少我在此时此刻没有感受到。 有那么动荡吗？你24岁的时候， 当然有了，我书里都写了。 如此动荡的青春吗？ 那24、25岁搞对象的年纪啊，那肯定跌宕起伏啊， 上天入地的那种感觉。 哎呀，烧心烧肺吧。此时此刻呢，今天晚上节目只剩下最后的8分19秒听歌的时间了，我们让音乐响起吧。 来自爵士歌王 Nightingale 一首歌 Unforgettable。 That's what you are, unforgettable. Though near or far, like a song of love that clings to me, how the thought of you does things to me.Never before has someone been more unforgettable in every way. And forevermore, that's how you'll stayThat's why, darling, it's incredible that someone so unforgettable thinks that I am unforgettable too.